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5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进入到1月份，我们1025动生活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的冬奥观赛指南。我们邀请到了冬奥的各个项目专家，请他们系统的为大家去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还有发展历程以及重点人物、竞赛成绩。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去介绍我们冬奥会期间这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场馆，还有我们大家的观赛礼仪这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越野滑雪这个项目。而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师，并且也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的副竞赛长左伟左老师。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左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左伟。 欢迎左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左老师分享越野滑雪当中这些小项。那团体短距离大概理解了一下，这得多少人呢？这一个团队当中， 团体短距离就是两个人。 嗨，我还以为得好几个呢。 对， 两个人、啊， 两个人，他要交替的滑行，这个是很有意思。每名运动员要轮流的滑行，3到6磅，就是你滑一圈啊，就是我们说下来以后，第二个人就得跟上滑。就要滑3到6个磅次。 那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怎么来定的？ 我们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就是6磅， 哦、 你滑完这一圈。我们就 第二个人滑完了 再滑，这叫团体短距离。团体短距离呢，大家从号码衫就能看出来，第一个是红色，第二个是绿色。号码衫它就分的号，上头写的1小1，完了2小2，就这样，它会有一些号码的一些区别。完了滑的时候呢，它就是为什么叫团体短距离，就是两个人要交替的这种滑行。 对，那他们也是像我们田径比赛当中去进行交接棒吗？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就是这个接力的比赛呢，就是交接棒该怎么交接呢？ 对呀、啊，那么长的雪板挡着，怎么够得着啊？ 这个呢，就是越野滑雪当中在接力比赛当中呢，规则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就是在接力区，首先是50米的接力区，你不能在50米外接力。它都有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接力的过程中啊，只能够用你的手臂去触碰被接力的队友的躯干。躯干，你比如说我两个人用手去接力是不行的，你必须就是前头滑行的人给后头滑行的人，就是要去触碰他的躯干， 碰一下他， 碰到肩啊，往往都是碰到肩或者背的位置。对，这个要碰到他才能过去滑行才走。要是如果没有碰到，那就犯规了。 对， 这是从这个接触啊。第二个呢，可能大家说，哎，那雪板那么长，该怎么弄？ 对、 就是怎么触碰？那就是他的要，特别是在传统滑行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两个雪槽。 他 在两个雪槽呢，要进行触碰。但接力的时候呢，就是接力区内是没有就对技术的要求的，没有对技术要求，你可以用自由技术，也可以用传统技术。 对， 但你出去以后，比如说传统的必须要传统， 对， 自由必须要自由。这个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要求。 对对， 团体短距离啊， 每年的团短距短距离也是很有看点的，一个是接力的过程， 对 啊，第二就是两个人滑行的要纷争啊，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就只要比赛一带上了这种有一些集体性质的情形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感觉比赛的这个氛围就更不一样了，更热烈了，而且就是中间会发生的这种变化其实也就会更多了。 是的， 啊， 对，在国外就是我们参加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等等这种比赛当中还有男女接力的。 哦， 啊，男女接力的 混合的嘛， 混合接力，混合接力非常好看的。 对， 所以说这个越野滑雪比赛的种类的还是多， 是， 哎， 就像我们现在刚刚才介绍完了四个小项啊， 对， 还有接下来的这两个小项就是左老师提到过的，它就是接力了，和女子的四乘五公里。 对对对。 那这个里头我们就没有再提到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那就是用什么都可以了吗？ 也不是的， 哦， 它是接力比赛啊，是四个人一个组啊， 嗯， 四人一组呢，这个就是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 嗯， 两个组，男子呢是十公里，女子呢是五公里的比赛， 嗯， 前两棒呢运动员呢要滑传统技术。 哇， 后两棒呢要滑自由技术， 我们始终都不能忘记这个，必须 都 得有啊， 都是在这个里面的传统和自由， 哦， 但是前两棒的传统技术呢也存在就刚才说的接力的这个在接力区要去触碰 对， 打接力的这个过程，完了后两棒的自由技术呢也要在接力区进行接力， 嗯， 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个服装啊，服装的选择也是，大家呢看每一棒的服装是不一样的， 嗯， 越野滑雪的那个服装就是和雪上其他项目的服装也比较相似，但是它是紧身的， 对对， 紧身的， 就跟我们在冰上的那些运动项目的服装 有点相似 嘛，啊， 所以说它那个号码衫呢是四个人四个颜色。 哦，红和绿不够了， 不够了， 得再多添俩色。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是叫红绿黄蓝四个颜色。 哦，那就是一二三四棒嘛。 对对对对，一二三四棒。 哦， 前两棒啊，就是红棒和绿棒呢，都是 传统技术。对 对，后两棒呢是自由技术。 哦， 哎，是这样一个接力的模式。 哦， 嗯， 那他们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传统。这个技术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剑式的这个开始 集体出发对， 那这个的出发到时候会 也是集体出发。 哦， 对，集体出发呢就是出去它是分因为是队伍的比赛了， 对 啊，比如说中国队啊，美国队啊等等等这些国家的队伍啊，挪威啊分了，它都是按照队伍去，第一棒呢就在这儿出发了， 等着了， 完了呢剩下的几棒呢都会在接力区等着，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了它的公平性。 嗯 嗯，它也会分成小组赛和就是预赛半决赛和决赛。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就是这个越野滑雪的男子十五公里传统技术还有女子的十公里传统技术。这个一看啊， 嗯， 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属于个人的比 赛了啊。就是我们叫间隔出发。 哦， 间隔出发呢就是一个一个出发的这种比赛啊。而且呢就是在这种比赛当中呢就会这叫中距离的比赛。越野滑雪 十五公里和十公里都算是中距离。 中距离的比赛。 对。 中距离比赛呢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呢这种就是要有一个环节大家可以就。这种比赛如果被套圈了就发下了。 哦。 所以说你要拼命的滑。成绩越好的越在前面。 那是。 对。完但是呢大家记住成绩好的时候在前头滑那你。最后的那个人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 是 因为他最后他是隔每隔十五秒，有的三十秒出发，要隔间隔出发的， 哦， 这叫间隔出发。那如果这种间隔出发呢，就会有一种叫你在三十秒，他最后出发五四三二一 Z 出发， 嗯， 哎，这种有这种出发的声响，完出发之后呢，在滑行的过程中如果被套圈了，那就要被罚下。 哇，那其实真的对于后面的那些选手他们的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本身他出发就比人家晚， 对， 对， 套圈的这个几率肯定也就更大了嘛， 是的是的， 哇， 是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好看就好看在大家的竞争呢是不断变化。 越野滑雪的男子十五公里和女子十公里啊，我们都用的是传统技术。 对对对， 就像刚才左老师提到过的，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后面的运动员一旦被套圈了就立刻会被淘汰， 没错没错，就会被，当然了就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都是世界积分都很高的，对对，运动员就是他的水平能力都很相近， 对，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项目就是我们之前听左老师提到过的啊，是在我们冬奥会闭幕式上将会来颁奖的两个项目。那可见它的这个分量有多重嘛啊，就是我们越野滑雪的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和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都用的是自由技术了啊。 对对对，这两个项目也是我跟就是咱们听众们讲到的，就是这个项目呢它是叫钻石级的，就是因为在闭幕式上唯一站上领奖台有颁奖仪式的这个项目。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叫雪上马拉松的这种啊最长距离的。 对， 在赛就是冬奥会上的最长距离的 缘由所在嘛，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他这是一个。第二个的他的观赛的点呢主要是在一个是他的集体出发，践行出发，很挺壮观的啊，就是至少现在我们知道有60人左右的这种一个很长， 哇， 那这 大家都是按这样的践行的， 哎，对对对， 那得多长啊这个距离。 所以说这个5个人一组的话它呢还是很漂亮的，这个出发。但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呢在滑行的过程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名次的变化。它这个滑行时间也比较长啊，将近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滑行。 是， 所以说呢这是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种比赛耐力能力的。 对，男子的比马拉松都长了， 是的是的。这个50公里的集体出发呢它呢在就是我们的赛道上有2个补给站，就像马拉松一样也 也有补给站， 都有补给站 的。对，有补给站。补给站的时候呢那个区域呢就很有意思，都是我们的教练员或者打拉师，有人拿着水，有的就在那儿他也要去喝水。 他们基本上运动员也都会到补给站， 他不停，他也是不停的，他在滑行的过程中也是拿到这个水喝一口就扔掉了。 哦，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给他递完之后呢就是他喝完就那杯子就扔掉 了。哦， 但是因为距离比较长嘛， 是的， 他一圈一圈的滑，往往就是我们说50公里也好，女子的30公里也好，他的比赛呢都会用就是比赛赛道最长的。我们说冬奥会，我们北京冬奥会的是用7.5公里或者8.3公里的赛道 啊， 这个就是最长的赛道，我们会采用这个让它尽可能的减少一圈一圈滑行的这种重复感。 对对， 但是呢还要保证比赛的精彩程度，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叫男的要滑6圈，8.3公里， 对， 女的要滑4圈，7.5公里。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滑行的过程中真正的观众在起终点的区域能够看到运动员的滑行只有6次。 对， 滑过这个就进山里了。 是，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现场观赛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觉得 他滑出去了，一时半会儿我等不着了， 一 就先聊会儿吧，然后一会儿他才又出现了。 没错。 哦， 这个情况是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也是经常也会看到的。 对，但是的确就像您说的嘛，我们男子的50公里和女子的30公里，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都要给运动员设立这个补给站，这可能的确是我们很多朋友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啊。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嘛啊，它也是一大特点了。 是的， 但同时呢也就能看出来它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体力的消耗有多大，因为之前也看到好像在我们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尤其这种长距离最终结束的时候，运动员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到终点那一瞬间他就直接就倒下了。 对 啊，已经是可以叫精疲力尽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他运动员呢是极限，到了极限，而且呢越野滑雪的对心肺功能要求非常的高。 对， 所以说他呢很容易力竭，就是到最后的冲刺，特别是短距离大家看似只有1.5公里或者1.8公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是确实是压力也很大，这种冲刺到最后的这种消耗的也非常大。 哦，那像我们这刚才您提到了男子是6圈，女子是 女的是4圈， 那给他们也会在就是临近到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些提示，这个 最后一圈吧， 摇铃的， 是 一样的， 也 是 摇铃的。对，摇铃的。 那我们对于这些项目啊，现在大家我觉得通过左老师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的清晰，让大家能够明白每一个项目都有什么样的看点，而且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项目终于不像我们说的啊，字面我都是认识的，放在一块儿实在不好理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少了很多了。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再听左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在我们这个越野滑雪啊，因为刚才也说到它其实分的是一个项目就是蛮细的，所以说我估计可能每一个项目里的一些重点的运动员呀，就比如说运动员呢，有的他可能就是更擅长的是自由式的，有的可能是更擅长传统的，那您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从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上来说呢，他的初期的训练呢，大部分都是要把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都要进行训练的。 哦， 啊，他要保证他的均衡性。 嗯， 现在特别是有了双追逐比赛，所有的很多运动员呢，他都得 对兼顾了嘛，相当于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往往还是有一些运动员呢，他在训练和整个的选材方面呢，就会有的是速度型的，有的是耐力型的。 哦， 也就像我们的短跑和马拉松的运动员是一样的。就是他会也有些这种选择。第三个呢，就是从他的在后期训练的技术上的呢，有可能就会偏重于有传统的技术的，有可能有偏重于自由技术的。 嗯， 啊，这个呢是从技术方面，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国际上啊，我们说越野滑雪的强国啊，也给大家介绍是挪威。 哎，您一说就感觉出来了， 对对对， 每个项目里头都好像提到过挪威。 挪威呢现在在国际就是世界化雪联的排名上，十个人当中有六个人是挪威的。 哇， 所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叫越野滑雪的强国。所以说我们也会感觉到啊，就挪威他的国家队有四支国家队。 哇， 对对，他的 四支， 四支国家队，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他哪个队伍的出去，我们自己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就像我们中国的乒乓球队， 对，我刚才也在想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只要派出来的人呢，他的水平呢，各方面能力啊都不会太差。 哦， 这个是他的，就是因为他太强了，而且基础好， 再加上他的确有那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优势啊。 对对对对。这个是挪威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这个越野滑雪的强国呢，还有像俄罗斯。 哦，俄罗斯。 俄罗斯也很强。俄罗斯呢，俄罗斯的这种强呢，它跟挪威的强呢还不是特别一样。 嗯， 俄罗斯呢在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大运动量训练的过程，所以说它的运动员的训练其实比我们的强度更大。 哦， 完了呢，从这种形态上来说呢，挪威的运动员呢是属于高挑 嘛， 对 对 对，手高挑 说的。 但是呢，俄罗斯的运动员呢，明显感觉到他比较结实。 对，他块儿其实很大的， 对对对，他并不像我们想象说，哎呀，还是瘦长型的。 嗯， 他呢更偏向于这种叫爆发力的这种力量型的选手更多。 对， 他的身高并不是很高，但是能力都很强。而像最近出来一个运动员叫亚历山大， 嗯， 他这个运动员就身高1.8米，不到1.8米这么一身高， 哦， 但能力非常强，22岁的，现在世界排名现在第二，就是几次的比赛已经现在在这个世锦赛上都已经崭露头角了，很厉害。但是呢，就是对于就是挪威的运动员啊，现在大家在观赛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挪威的克莱伯， 嗯， 啊，这个长得也很帅啊，也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嗯， 他现在呢已经拿到40个世锦赛的冠军了。 哇，40个，什么概念？ 对对对， 我的天哪！ 所以说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说夏季项目有游泳的项目， 嗯， 啊，他一个人可以包揽好几块金牌。 对， 但是越野滑雪里面的也可以实现这个啊。克莱伯在上一届平昌冬奥会上拿了3块金牌，也有2块是集体项目， 哦， 啊，有1块是 个人的。 所以说呢，就是他的个人能力非常的强。 对， 这是现在大家就是越野滑雪的看点啊，就是男子项目可以看这个 挪威啊，俄罗斯呀， 俄罗斯的队员，完了包括像德国芬兰这些国家呢，他还是有不少好的运动员能够出来的。 嗯， 女子的运动员呢，挪威也不用说了， 同样的男女都强， 对，都是非常的强。 嗯， 完了呢，剩下的俄罗斯呢也会占有一席之地，剩下就是芬兰和瑞典的女队，会有不少运动员也是很出色的。 嗯， 当然了，我们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呢，更关注的应该是女子运动员。 嗯， 女的运动员的成绩要略好于男子运动员。 哦， 啊，像现在的叫池春雪的，还有就是叫李昕的几个运动员呢，现在呢，在世界排名上呢还是比较靠前的，基本能排到35名左右的位置，而且就是他们的接力比赛呢，我们还是很有期待的。 嗯 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听众们能够多去关注啊，支持我们的中国的运动员啊，毕竟这个是12块金牌，我们的运动员呢是不是能够站在领奖台上啊，我们也是为他们加油鼓劲儿、啊、 是的、 嗯、 而且这个项目就像我们说的，虽然大家之前的了解度肯定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通过本届冬奥会，我们也是一个让大家对于这项运动有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并且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这项运动通过冬奥会之后啊，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助推嘛、啊、 对对对，毕竟这个项目，从这项目本身来说上手比较好上， 对， 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在于场地现在比较少， 嗯， 虽然它可能有了雪你就可以在上头滑，但是它必须毕竟它是要有一些技术要求的， 对、 场地啊、平缓的区域啊等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有了越野滑轮比赛，就是、 哦 它是用了雪板的技术，完了呢前后加了2个轮啊，雪仗也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比赛现在也有世界锦标赛 哦、 啊、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越野滑轮来代替这种滑雪， 那个是就在陆地上，就像我们轮转冰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嘛啊， 它的就是对于陆地的条件呢只要平缓就行 哦、 所以说呢我经常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在我们的操场上在那儿进行越野滑轮的一些训练 哦、 也是就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 对，您就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推广、嗯、 对对对 给大家去普及了嘛， 平时自己也健健身 对、 也可以用这个 哦、 嗯、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像您之前提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越野滑雪的这个场地我们大家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它是在室外，而且您之前提到过，就是在世界上它是没有一块相同的场地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最好成绩往往应该就叫这个赛场的最好成绩，或者说叫赛道的最好成绩，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去理解、 哦、 就是它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根据这个赛场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世界上真正好的越野滑雪，就是国际雪联认证的越野滑雪场地其实也就是那些， 嗯， 也就是现在可能20几个这样一个、场地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大家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成绩都能够按照这个排名来做的，所以说它没有就是叫我们叫世界纪录， 对， 没有世界纪录， 对、 嗯、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左老师来和大家分享越野滑雪这个项目，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雪。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我国传统大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相信圆头圆脑的它一定能用冰雪激情融化这个冬天里所有的寒冷。作为最早进入奥运会的冬季项目，花样滑冰早在1908年就加入了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的还是第四届夏季奥运会，反差效果满分。对比花滑，冰壶可以说是冬奥的小子辈儿了，它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哟。1月1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舒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历经了3年多的时间吧， 嗯， 从规划设计，就是他从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也是跟着外国的专家去勘测场地，这个场地的最大特点呢，就是，赛道是层叠感比较清晰， 嗯， 因为那边呢并没有在树林里面。所以说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啊，在观众席是能够看到远端的运动员的一些情况， 就偶尔突然冒出来的运动员嘛， 啊，对 就 是这种观赛感是比较好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场地的起伏的难度应该是在世界上排名的是属于中游的位置，并不是最难的也不是最简单的，所以说这个是是这个赛道的特点。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场地呢，是等于国内现在可以说比较规范的场地的，就是线路比较多。 嗯， 线路比较多，从我们说从1.6公里一直到8.3公里， 嗯， 所有的赛道都涵盖了。 对。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场地的整个的功能性比较强，它的也是属于。冬奥会的临时场地，整体的这个场地的环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崇礼的气候也有关系。它那个地方呢，可能在比赛当期间呢，可能风会大一些。 嗯， 啊，就是在对于我们的运动员也好，观众也好，他的观赛的时候和参赛的时候呢，他的体感可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可能会冷一点。 对， 嗯， 那您说到这个观赛了，我们就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啊，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嗯， 因为。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期待能够去现场看比赛，目前来看呢也许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是要在这个安全防疫的前提之下啊，我们根据最终的一个国家的安排来定。那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能够到我们的这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现场去看我们的越野滑雪的比赛，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也提出一些观赛的建议？ 这确实是这个越野滑雪的比赛的观赛的其实并没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那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给大家的几条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这个 我们这是一室外的吧， 对，而且张家口的气温呢，如果在2月份，因为越野滑雪的比赛呢是基本上隔天都有比赛。 对，我们越野滑雪的这个赛程跟大家也说一说，啊， 一会儿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从2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比赛。 哦，那就是冬奥会刚一开幕，我们越野滑雪比赛就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比赛进程当中了啊。 基本上每天都有金牌。 哦， 所以说呢，就是这块呢，我们也是赛点啊也很多。 嗯， 就是从2月5号一直要到2月20号。就比赛的第16个比赛日，我们呢每天呢，越野滑雪的场地上，都是很热闹的。 对， 我们是平时是这样工作安排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保障我们越野滑雪的比赛， 嗯， 啊，越野滑的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赛每天啊都会有这个场地的使用。但是呢，越野滑雪的比赛呢是隔天一场比赛，基本上隔天一场， 嗯。 但是没有比赛的时候，谁在用呢？是我们北欧两项的越野滑雪， 对， 在用。完了呢，就是这样，我们来回交替的来使用这个场地。 哦， 所以说这个场地还是比较繁忙的。 对， 就是， 使用率非常高嘛， 使用率比较高。 哦， 第二个呢，就是整个就是比赛的节奏呢，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比赛都是下午的比赛。 是的。 对，为什么会选择下午的比赛呢？ 嗯。 因为这个也是跟国际奥委会呢经过就是在沟通啊，越野滑雪这个项目本身啊在欧洲啊是它的转播啊收视率很高 啊，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选择的这个时间段呢之类的要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一些要求来进行一些转播的要求。 那就相当于其实是这个时间点对于国外的朋友们来说刚好是他们的一个收视高峰期嘛，啊， 对对，至少是他们的早晨9-10点钟嘛， 哦， 能够看得到啊，要不然我们这儿上午比赛了但他看不到了，晚上比赛了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安排，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赛的时间的安排，基本上我们都是在下午3:30到5点啊，最晚的比赛呢是到晚上8点， 嗯， 啊有比赛。越野滑雪的比赛呢晚上其实也蛮好看的，现在灯光的场地它其实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效果。 对， 哎，对，所以说大家呢不妨去关注一下，每天都会有， 每天大家都肯定都能够看得到越野滑雪的一些比赛啊，要没有越野滑雪也有北欧两项的越野滑雪项目， 对，同样也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 是 越野滑雪嘛， 是的，所以说就这个呢是我们说从比赛项目上，当然了大家可能说哎哪个最好看， 嗯， 我呢也给大家推荐就是2月8号，2月8号第四个比赛日、的这种男子和女子的短距离的比赛 啊，就是您 说 那个速度上的那个比拼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雪上的百米啊，就 是 百米跑这种，还有就是我们说接力比赛，接力比赛呢、 嗯、 是2月12号、13号啊、 哦、 有这种接力比赛， 对，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可以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观赛的啊，当然了就是接力比赛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就是每个团队的比赛，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去关注。最后的比赛呢我想就是2月19号到2月20号，这个是男子50公里和女子30公里， 是的， 这两个比赛呢是要登上领奖台的，也是我们很期待的。 对，这个时间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好记的，因为都是在 下午 嘛、啊、 都是在下午， 尤其是在那段时间又刚好是在我们的过年期间，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的时间还都是比较好安排的， 对对 对, 对至少我们能够放松，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越野滑雪的项目比赛， 对， 还是 很有乐趣的， 是的， 嗯，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跟大家提的这个观赛礼仪的问题啊、 哎、 我们在现场这个左老师提到了，虽然是下午感觉好像太阳已经出了一天了、 嗯、 但是甭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室外，而且您也提到了这在张家口那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嘛，啊， 对， 大家的这个保暖工作这一定是要放在首位的， 是的， 嗯， 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跟大家呢说第一个，就是其实在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呢基本上太阳已经落山了， 嗯， 最好的是就是在雪上项目基本上是下午从12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比较暖和的， 对， 它阳光比较好，后头的时间呢就是越来越冷，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呢，嗯，其实已经冷了。 对， 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时间其实也是蛮冷的一个时间段。 哦， 至少应该，我们现在测算的温度基本在零下15度左右。 哇， 15度左右，或者10度到15度吧。这个时间段的比赛的时候比较多，特别还有一场比赛是团体短距离的传统技术比赛，是要到晚上8点左右才结束。那个时间呢蛮冷的了，就是晚上7点的时候就灯光的时候其实比较冷了， 嗯， 这个时候观赛呢，大家就是在室外啊观赛，我们可能现场呢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暖炉啊，这些东西会给大家配备一些这样的一些设备，但是还是要大家是预防从自身做起、啊， 嗯， 就是帽子至少要戴毛线的帽子，要把耳朵 像运动员们一样， 对对对，要把耳朵护住， 嗯， 这个是手套呢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如果去看比赛呢，大家建议还有一些阳光辐射的话，还带着防晒霜。这种呢可能对于因为长时间还有就是一副太阳镜， 对， 这个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 嗯， 这是从装备上来说。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第二呢就是观赛的时候，那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只能见到运动员到6次啊， 这还是最多的。 最多的，基本上是我们在因为观众区啊，就是在起终点的位置有观众区，其他的位置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观众去走上赛场和穿过赛场的。 哦，就途间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对，所以说只有在起终点的区域，而且就是起终点的区域呢，那个座位的坐席呢，也不是很多，就是在那儿看的。但是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呢，其实观赛的礼仪和要求呢就是给他们呐喊， 他们是需要的，很 需要的，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里面呢，当然什么闪光灯啊之类的东西我们没有特殊的要求，没有要求。 哦，这个不会怕说谎到运动员啊？ 对，因为他自己戴眼镜了嘛， 也是再谎能有血谎眼吗？ 所以说呢他就是这块呢没有硬性要求。 嗯， 像我们在国外去制裁和看比赛的时候呢，他的什么鼓啊锣呀喇叭呀 都是可以的。 对，像我们在就是足球场上的吹那喇叭在那儿都能看得到。 哦， 还有就是在欧洲的比赛当中呢还有更有意思，就把驼铃 就牛铃，大的牛铃也会带去，当当当当当敲。等运动员来了以后，马上就要敲这个，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意思。就是所以说越野滑雪比赛啊，也是为什么喜欢看呢？就是它没有很多的这种观赛约束， 对对， 大家在那儿可以尽情的释放。 真的说白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真的很接地气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老少皆宜。那么你去看比赛呢，只是看着比赛的这种瞬间少一些。 嗯， 但是在那儿能享受到，比如说阳光啊，享受个户外和雪的接触啊，就这种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就是这种氛围感，一定是我们在现场才能感受到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场呢，我们这次北京冬奥会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看点的，特别是现场还有一些像啦啦队啊、表演啊，还有灯光秀啊，我们 对 前一段时间的测试赛当中，就是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测试，现场效果非常的好，我们说这个远比在欧洲比赛的效果好多了。 对，我们真的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啊， 对对对， 像宗老师提到的， 嗯， 那当然这是在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的一些观赛，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朋友来说，我们更多的人可能还是在家中去观看我们的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啊，那对于大家来说，在观看电视转播的比赛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哪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也会觉得画面上的这些内容信息要素过多，我们怎么抓取到最能够值得大家去捕捉的这些信息呢？ 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了，现在就是国际奥委会的转播公司呢，其实现在的转播水平啊，技术都很高。它除了就是传统的这种叫二维的转播啊，现在可能还有三维的一些转播技术，包括高清的技术的介入呢，其实提高了很多的就是电视观众的一些收视的感受。 嗯， 对于我们电视观众来说，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比如说运动员本身，因为他看的更清楚， 对， 现场反而看到运动员是很距离很远， 对， 但是这个是运动员本身。第二呢，就是我们从技术本身，就可以看看他的越野滑雪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而且呢，就是运动员在这种我们说高耗氧的情况下、力竭的情况下，怎么去就是超越呀，怎么去竞争啊？我们也偶尔能够有幸看到运动员在场上打架啊，就是雪仗之间的，因为他也有些战术要求，他也会出现这种雪仗的这种抗衡。 哦，那也有可能会摔倒啊。 当然会了，这就是我想说的下一个，就在比赛，在电视比赛当中，就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有一个坡度很大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上坡。上坡时候呢，突然有个人就那个滑下来了，就没登上去。 哦， 他一滑下来，后头人呢全都跟着啪啦啪啦。 对呀，就相当于多米诺全倒了嘛。 全倒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有一个拐急弯的时候，那个弯呢，索契的那个赛道呢，相对有地方很陡，难度有点大。他拐急弯的时候呢，没拐好，这人滑出去了，滑出去后头也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滑出去。 哇。 这个就是看点。 是， 第二个看点，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如果说是再有幸看到呢，就是可能有些运动员在由于用力过猛，雪仗呢可能会断掉， 这都会。 对对对，这个是我在比赛当中看到过，就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克莱伯，挪威的克莱伯呢，他当时就是冲刺的时候，就是超越的时候啊，他的雪仗呢断掉，这说明用力非常的大。像大家知道那个现在的雪仗都是碳纤维，所以说呢，就这些都是看点。当他雪仗断了的时候，他不能够去换雪仗， 是。 但是呢，他只能是等着再滑过来，他不可能在那等着，他再滑过来再拿到雪仗，再去滑行。 那他滑过来的相当于就是有可以给他提供了， 可以的。对，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首先允许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所以说有幸能看到这些，我觉得都是观众们的一个享受啊。 对，这些的确都是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会突发的，但是又是非常精彩的， 彩， 因为的确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体育运动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充满了未知。 是的， 我们不知道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它又是那么的精彩，那么的吸引人。 没错， 所以这同样也体现出就是在现场和在电视机前可能我们大家所关注到比赛的这个角度的不同，我们能够看到的更细微，但是在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毕竟是在电视机前我们无法感受到的。 没错，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现场和电视机前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嘛。 是的， 而且就是现在的就是国际转播公司呢，就是它的它选择的机位啊都非常的好， 嗯，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足不出户的话，其实欣赏比赛呢，就是这种它因为有很多机位。他选择的点呢，让你看的会很有意思。 是的，再加上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越野滑雪的项目，我们说了它是户外的。二来呢，我们的那个环境，就是有时候他会拍那种很远距离的，有点像是航拍似的那种感觉啊。他会把我们现场运动员所参加的这个比赛的整个环境都拍到。那时候我们就感受到那种层峦叠嶂的这种雪原的那个感觉，就像您之前说我们那个林海雪的那个感觉，自己也会有一种置身其中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那个当然，我觉得是我们。通过电视机转播的这个画面体现出来之后给大家的一种美的享受了嘛， 没错，就是这种就是现在的技术啊很多啊，像是飞波啊各方面的它都会很好的能展示运动员的整个的现场的竞技效果和整个赛场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去期待一下啊，在冬奥会当中将会有12枚金牌产生的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啊， 从头到尾， 是的，它绝对可以说是一个金牌大项了嘛。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左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给我们真的是可以说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样一个让大家先开始会有一些不太了解的项目解释得非常清楚，并且也告诉我们大家每一个项目它的看点都有什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啊，在冬奥会的时候大家在关注越野滑雪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了一个宝典，掌握了这些有趣的知识，方便我们到时候能够更好的去欣赏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左老师，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以及明天清晨的5点钟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咱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左老师。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与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2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做事儿啊都有讲究，唱戏呢讲究唱念做打，练武呢讲究个刀枪剑戟，这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 没错，围绕冬奥各个方面也讲究个衣食住行。 那您先说说这衣。 冬奥制服结合了传统山水画与赛区山形，展现中国独特人文之美、自然之美。 那这食， 冬奥村餐饮供应标准严格，注重营养，春节期间说不定还有饺子呢。 您再说这住，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冬奥村绿色智能建筑带给运动员们健康居住保障。 那行呢？ 全行啊！场馆建设行，城市保障行，运动健儿行，北京冬奥就没有不行的。 嗨，您得说出行的行。 全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连接两大冬奥赛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这正是冬奥保障工作忙，衣食住行美名扬，携手未来齐努力， 北京冬奥样样强。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Thank you. 前赴后继，铸就辉煌。 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目前全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北风呼啸中天气逐渐转晴，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度左右，风寒效应明显，需要加强防风保暖，户外出行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以免发生危险。到了夜间风力会有所减弱，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风大天寒，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但北风较大，气温偏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